色的声音，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平凡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 听到你，陪着你， 陪着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 OK， 你的故事我的歌，在这里欢迎各位咯，我是思萌。你可以打开微信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也就是我们节目的点歌传送门，可以点一首你最想听到的歌曲，符合此刻的心情，或者是分享一份祝福和故事。现在看看平台上来报道的朋友，比如说最好的时光在路上 Easy Time， 还有特洛伊 Lisa， 还有迷你人生，小手冰凉，海蓝和小伙伴，欢迎各位一起来点歌。从昨天开始呢，北京上空已经被这样晴朗的天气，晴朗的云朵所眷顾着，我也希望在广播前能用这样的音乐来一并的点亮你的生活。今天的开场先来送出一份祝福，这是在11点58分，这位朋友留言说想要送给一位远在山西的朋友，2018年6月28号，今天是他的生日，何其勋通过这首歌来祝你生日快乐，也是希望你能够早日实现愿望，买一辆摩托来环游世界。开场这首歌 SHE 的 Superstar。 我崇拜你。 种感觉被写在夏天的风里。你是一段旋律，唱出了树叶的秘密。夏日旋律，用一首歌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 夏日旋律，用一首歌来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前面瑶也留言说，这个刚刚听到开场曲 Superstar 是小学听过的歌。没错，我们在那个段时间应该还是一个能够用电话在电视上付费来点歌的日子啊。那现在呢，点歌不用付费了，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直接来告诉我你最想听到的歌曲和你想要送给的人，让这样的祝福来得更简单也更纯粹一点。那如果说你想把这份祝福送给远在外地的朋友收听呢，也可以让他通过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下方功能栏974听广播就可以了。也欢迎平台上的圆圆 Cherry 泪雨禅缘说句心里话。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昨天晚上临近夜里11点钟的时候， Cherry 给我留言说想点播一首张玉华的《原谅》，因为呢他和自己的爱人和包先生两个人已经不说话3天了，这个因为吵架啊，具体吵架的原因不知道，但是已经有3天没有说话了，看看两个人究竟能够把这样的氛围坚持到第几天。但是开玩笑啊，希望能够点播这首歌曲来换一种心情看待两个人一起走过的日子。张玉华，原谅。 原谅把你带走的雨天，在突然醒来的黑夜，发现我终于没有再流泪。原谅被你带走的永远，是终究快要走到明天，痛会随着时间些日子，你会不会舍不得？思念就像关不紧的门，空气里有幸福的灰尘，否则为何闭上眼睛的时候已经是我爱的人，我能够怪你什么？原谅把你带走的雨天，在渐渐模糊的窗前，每个人最后都要说再见。原谅被你带走的永远，微笑着容易过一天，也许是我已经老了一点。 时间好一点。 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谈恋爱了，点一首甜蜜的。 手牵手，跟我一起走。 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点歌依旧进行当中。在今天6月28号周四的时候，是一个异常温馨的日子，因为在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送出两份生日祝福。兔子小姐爱西瓜给我留言说，要给好姐妹大猫点播一首歌，祝她35岁生日快乐。今天早上呢，也是给她订了一束玫瑰送到单位里去了，也串通好她的老公，不告诉他这个花到底是谁送的，希望能给他一个生日惊喜吧，希望他能够在接下来的日子越来越好。另外一份祝福呢，是在刚刚12:07的时候雨香给我留言，他说今天也是我的生日，非常感谢30岁以后我遇见很多好朋友，亲爱的小佳，还有在微信群里面的好朋友于姐姐、小果、北纬弟弟、特洛伊、杰哥，还有我峰，还有很多名字都不念出来了。当然最后更要感谢的是爸爸妈妈对我的养育，也希望你们都能够健康平安，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来自陈奕迅，祝你生日快乐。 过了人来人往，不喜欢也得欣赏，我是沉默的存在，不当你的世界，只做你肩膀，拒绝成长到成长，变成想要的模样，再举手投降以前，让我再陪你一段，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深情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给说完。让我们静静分享坦白，只是无声地交谈，感觉幸福，感觉不孤单，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深情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 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小心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这故事说完。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 For you, I wanna sing a happier song.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就在刚刚，在微信公众平台上，一位朋友和我分享了，他叫做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喜欢摄影的朋友啊，通常都会有一双会发现美的眼睛，而他也用镜头记录下来了昨天北京盛夏晚霞之美。我在里面大概有好多张照片都非常的美，然后我挑了一张今天放在公众平台上，关键词回复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吧。可能有的朋友在昨天就是错过了最美的那段时间，但是没关系，我们可以在节目里面再来看一下。所以此刻听到广播的你请注意听了，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晚霞，你会收到的是一份今天生日的生活的小确幸，是在昨天由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拍下的晚霞之美。夏天的北京原来还有这么美好的一面，回复关键词晚霞就可以看到了。在接下来我们要送出的这份祝福也好，故事也好，关于郁可唯的一首歌《时光正好》，它来自刚刚元真给我的留言。他说今天是北京高考填报志愿的最后一天，而我也是刚刚递交了自己的志愿表，忽然意识到这就是青春里面最后的一点点的安逸时光了。我的未来呢也即将开始，希望未来可以心无旁骛地望着前方，与岁月山河同好，关于未来自有承担。来自12:07元真的点播，时光正好。 踩碎一夜的月光，心跳像树荫摇晃，我和他清白明朗，仰望一个天堂，那是正好的时光，爱上刚好的对方，命运一声不响，等我们投降，把痛变成歌。

古典音乐评论家陈丽将通过视听欣赏的方式为大家讲解一组不同风格的音乐演奏与表演和这些音乐背后的故事。继续来关注，今年十月第21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将如约而至，组委会近日公布了今年节目亮点，本届音乐节从10月12号到26号共计将呈现21场演出。在演出节目方面，今年的音乐节将引进奥菲欧、消失人的日记、切肤之痛三部歌剧作品，而融入了京剧、舞蹈、民乐和多媒体等元素的新国剧《霸王别姬》以及音乐剧场作品《赵氏孤儿》也将和观众见面。同时，本届音乐节将呈现贝多芬的5首钢琴协奏曲音乐会。同时，为纪念20世纪伟大的指挥家、作曲家伦纳德·伯恩斯坦诞辰100周年，本届音乐节还将举办2场主题交响音乐会。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20周年店庆，6月感恩回馈，明光等您到9点。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1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听见你，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来传递情感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在这里欢迎各位，我是思萌。刚刚还有朋友还在问啊，这个怎么点歌？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手机打开微信，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你可以找到这个屏幕下方的留言栏，直接打字告诉我你最想听到什么歌曲，然后想把这首歌送给谁，或者是你想送出这份祝福背后的故事，一并的都可以打字告诉我。比如说今天下半时段的开场，这首歌曲是来自奥利弗点播，要送给初中的同桌小鸭，想在节目里面也在北京上空通过电波隔空问候一下，说小鸭呀，最近好久不见，应该是毕业了吧，身边不知道有没有找男朋友啊，特别特别期待今年暑假回去的时候能和你一起来聚会，听说咱们班的班长都已经当上爸爸了，说不定在到时候的那个聚会现场还能够见到小朋友呢。所以今天的下半时段的开场，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想送给一首歌给你，来自张韶涵《欧若拉》，来自公众平台上的奥利弗点播，送给同桌小鸭。 你北极圈阿拉斯加的闪电，谁的脸出现海角的天边，忽然的瞬间在那遥远的地点，我看见恋人幸福的光点，灵魂在召唤，唱着古老陌生熟悉的歌谣，天空在笑，我的世界缤纷闪耀，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魔力北极光喜欢的语言，赶快去找不思议的爱，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照亮我们勇气的未来，魔力北极光传说的语言，原来就是恋 平凡闪耀，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 张韶涵、欧若拉。如果说你了解到这欧若拉这个人物传说背后的故事的话，他其实是一个蛮凄惨的故事的，也没有歌曲当中旋律那么的轻快，那么的阳光。 你是一种感觉，被写在夏天的风里。你是一段旋律，唱出了树叶的秘密。夏日旋律，用一首歌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 夏日旋律，用一首歌来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我喜欢夏天能够就像刚刚片花里面听到的，开启一瓶汽水，然后听到那个噗呲的声音，还喜欢跟大家一块大喊大闹大笑。当然在这样的季节来偶尔的怀念一下过去也是尤为珍惜的。欢迎你24小时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屏幕下方的留言栏就是我们节目的点歌传送门，告诉我你最想听到的歌曲就可以了。在接下来要分享的这段故事，我需要换一个音乐来搭配一下。这个骄傲的 Emma， 她在公众平台上给我留言说，今天早上呢收到了大学闺蜜发来的两张照片，一张是大学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去穷游，两个人傻乎乎的合照，而另一张则是她和丈夫在国外度蜜月的合照。她还给我留言说，最好的时光和最爱的人在一起。骄傲的 Emma 她说，当我看到这两张照片的时候竟然还会有一些哽咽。她已经年过三十了，而我也站在二十多岁的尾巴上，其实离得并不远。很好奇的是，以后我们还会在生活当中保持自己的童心吗？这首歌来自骄傲的 Emma， 要送给大学闺蜜谭维维，三十岁的女人。 我是个三十岁至今还没有结婚的女人，我笑脸中眼旁已有几道波纹。三十岁了，光芒和激情还没被岁月打磨，是不是一个人的生活比两个人更快乐？我喜欢三十岁女人独有的温柔，我知道深夜里的寂寞难以忍受。你说工作中忙得太久，却见已三十个年头，挑剔着轮换着还再三选择。找个人去依靠，